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目前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放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欢迎你们在相同的时间在北京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你，听到你，能够在此时看到你的微信，能够知道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正在打开 radio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哼 ，Hello， 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此时此刻了。今天呢，节目依然有很多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除了好歌之外呢，依然要注意一下我们稍后的福利，包括白给100块啊，等等等等。 当然呢，我们今天的现场还会请来一位重磅嘉宾哦。嗯， 这是谁？ 看一下， 对，待会儿再告诉大家啊。嗨。 没梗了，没梗，重新来一遍。 对，来，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 你猜？ 这有劲吗？ 再见工作。 先从第一首歌，首先还是要送给很多现在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 嗯哼，一首 Goodbye and Hello， 来自蔡健雅的歌曲。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身上没带什么的感。 goodbye 是我们跟今天的工作说声再见，而 hello 是跟大家打个招呼， 或者说跟今天的正式开启的夜晚生活 say hello。 好了，又来到了我们的福利时间，这个福利呢更多的是我们一次相聚的机会啊。 娱乐最王牌的文艺小分队今年呢开始第一次的大冒险了，带大家去探访京城地标天桥艺术中心。我们两个呢带这周呢带大家一起来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 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报名参加， 对，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一起去欣赏一下实力女演员史可主演的先锋话剧铸剑，文艺最前排，我们一起坐在最前排来看这个话剧啊， 就差你了。 对，这个话剧其实是改编自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哎呀，这个故事厉害了 啊！怎么了？ 他讲的这个剧情啊，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大王啊命这个铸剑名将啊，这个干将啊，给自己这个打造这个名剑啊，他是倾尽了自己的心血啊。不惜呢是把魂魄注入神剑，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了。 所以呢，据看过这个剧透的朋友，对这个话剧本身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今天换一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抢票活动，好不好？ 好。 今天什么活动呢？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发送一下，你第一次听娱乐最王牌的时间是几几年几月几号的？ 我这个谁记得？你大概记得是什么时候就好了吧，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就是你要告诉我们说。哪年哪月哪日什么时候，旁边当时旁边有谁，然后不用那么复杂了，就是你大概记得是什么时候，只要把这个时间加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白姐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个歌据说网上无数的视频就是全都是跳这个舞的啊。投诉我们怎么办？ 徐璐说投诉我们， 为什么？ 他说我要投诉，我能不能照顾一下每天五点半才下班，五点就在办公室戴上耳机偷偷去收听节目的听友，放着这么律动的歌让我怎么办啊？ 就是脚底下可以活动一下。 对，脚底下怎么活动？ 就是假装上身直立， 或者你个椅子是不是可以活动啊？对，我把这个椅子也转起来。 娱乐最王牌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带你探访京城文艺地标，老白和艾哥带你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 这次换你来问我来答，赢取现金红包， 马上报名就有机会加入文艺小分队，1月21号和队长老白一起欣赏先锋话剧、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 王牌推荐 Shy 他说，第一次听节目是2016年9月份，那天呢就是买了车，然后和这个自己的家人胆战心惊的这个开着新车回家上路。 还有人说是听着老白的声音长大的 也、 就是会不会做电台 DJ 就有这种苦楚， 对， 遇到有一些听众说，哎呀，我是听着你的声音长大的。 对，大约在30年以前都得这么聊是吧？啊，好，别忘了继续可以互动一下，然后加入文艺小分队，把你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我们来看看推荐的内容，是由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奇迹男孩》本周五就要在中国上映了。 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改编自一个畅销小说，叫做《奇迹》。它其中讲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天生的脸部畸形的男孩要上学了，但是呢父母就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外形而被同学们耻笑呢。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呢又想去解决。其实最终讲的就是一个暖心成长故事吧。 是，另外呢再来看这个，也是最近很多人关注的，是靳东和江疏影主演的电视剧《恋爱先生》正在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来播出。剧情比较老套。 对，是还是那种不打不相识男女冤家，最后变成情侣的故事，是吧？ 好。 但是这个靳东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目前的豆瓣评分非常高，5.4分哦。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据说这是这一部《恋爱先生》的片尾曲，来自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 剩下了自己》， 来听歌了啊！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疼，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海风中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如果说后悔就能重来，我的手不会轻易放开，我们的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正在吹。 觉得无畏说话特别的无畏， 嗯， 这是无畏啊，一点都不害怕。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说那天听完歌手，还是看完歌手的节目， 嗯， 就感觉，因为张韶涵其实他已经算，声音比较有爆发力的那种了。 对啊。 说感觉张韶涵的音域只有手掌那么宽，可是那个大牌 ，Jessie J， 对他有长安街那么宽。这个对比实在是让人觉得，怎么说呢？对，就是乍一听有点心痛。 哦， 但是其实，哎，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这个优势是什么， 适合自己的方式嘛。 对啊。 刚才有朋友说，哎，现在在办公室里，刚刚听到你们放那个《Goodbye Work》的开场曲之后，按耐不住了，因为刚刚排练完。 哦，那个我确实非常非常的洗脑啊，很期待看到你这个版本。另外，也有朋友表示说，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年纪还小。 就又是听你的节目长大的， 或者说，哎，冰雪说，记着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听你们节目，现在老大6岁，老二已经8个月了，天哪！啊， 还有朋友说，从以前你的早高峰就已经开始听你的节目了，早上好了您嘞。 所以说，岁月就是像一阵风一样吹过，然后我要转头看看发型有没有乱。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时呢，另外还要推荐一下原创民族舞剧《唐卡》，今晚保利剧院。还有一个话剧叫《 贼在囧途》，今天起呢，在北京戏剧区要上演啦。 看不见终点眼，绚烂的眼，深红的眼，寂静诱惑的一切，听不见。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一年没多久不见，青草味道的夏天，有你的诗篇都更加特别，温馨而冒险。Yeah, hey, 我们也该约个时间。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记住刚开始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比如说跑跑说是2013年7月买车时候开始听的，那早上7点一直到10点，后来又到下午5点。但是我觉得重点的是那个记忆里面的那个温度，他说那一年我24岁一个人，现在我快29三个人了啊。 所以就说每一个记忆都会成为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勾起很多朋友自己的回忆，对不对？ 是啊，看到29，刚才就脱口而出说哎呀快30，哎这话说完又觉得是跟大家太熟了，觉得这么说也不太对啊。 还有朋友抱怨了，他说那个听娱乐最王牌是从白给100块开始的，太刺激了，但是怎么就没我呢？ 就是继续努力呗，说不定哪天就是你了呢。 Got a way of losing all her inhibitions. A man could get used to loving like that. She turns the lights down, and when we lay down, she holds me close and she don't hold back. There's nothing any better than a woman on a mission. A man could get used to loving like that. 能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别忘了回复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初听我们节目的时间是什么。 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作品中显现了独立摇滚和 art pop 的特质，铸成一道温暖音墙，给人充分的安全感。近日，内地歌手周蕾以全新专辑作品《绝电子》回归大众视野。这张专辑由美国音乐人麦克·布朗福德和奈德·道格拉斯担任专辑制作人，结合不同的电子采样元素，融合民族乐器古琴、西洋乐器电吉他等多元化音乐元素。今天由人气歌手、演员王博文自导自演的歌曲《因为有你》 MV 上线了，这是王博文首次担纲导演的作品，也是他为粉丝送上的新年惊喜礼物。整支 MV 以暖黄色为主色调，在清澈温柔的伴唱中讲述爱与陪伴的故事，充满了温暖与幸福。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科峰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本来是想让大家说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娱乐最王牌，结果很多人的记忆都已经倒回到第一次听 FM 九七四了，你知道吗？ 七年前第一次买车的时候， 对，什么十年前啊，岁月开始流逝了。我们调整一下心情，换一首轻快的歌，在下班路上来听 乌克丽丽。 的是有时候想，自己要冷静一些啊，这么大年纪了是吧？这一大把年纪，二十多了是吧？咱们得沉稳一点，不要因为说一些，看到一些什么就莫名感动，那是少年啊才会做的事。但是还是忍不住，有的时候会感动于大家发来的一些微信。 对 对，就是有人提到了十年前的事儿，2008年开始听，他居然记得那个时候那个阳光 radio 那个歌，就是我应该是在北京音乐广播录的第一首歌给大家，然后还记得每周五都会放一首当时那西班牙语的那个我为音乐狂。 哦，还有人说当年白洁的粉丝都叫白米饭。 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谢谢大家了。 娱乐最王牌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带你探访京城文艺地标，老白和艾哥带你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 这次话你来问我来答，赢取现金红包， 马上报名就有机会加入文艺小分队。1月21号和队长老白一起欣赏先锋话剧、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 好了，到现场和老白艾科一起来相聚一下啊、记得这个时间地点，应该是在 这周天、 对，这个星期天啊，我们在天桥艺术中心啊，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玩，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刚才我们说了一个2008年开始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个 1998年的事儿， 就时光还得往前再倒流一些啊。然后中间大家可以继续发微信，你初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来加入文艺小分队。今天因为有一个这个报道啊，媒体报道说王菲和那英他们有望在2018年的春晚呢，就是再一次合体演唱一首歌，叫做《相约2018》。 我以为啊，这首歌是《相约98》重新填词了，并不是，而是一首最新创作的歌曲。 哦， 所以说如果能真的实现的话，这将是他们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在春晚同台哦。 对，哎，你知道，就是连说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觉得会起鸡皮疙瘩，就是20年的时间就这么一晃过去了。 对， 对，你知道，遥想当时那一首《相约98》，你现在闭上眼睛去想想啊，当然你也想不到，就是你会想到那个场景，就好像是在昨天一样，有没有？就是听节目的那个朋友，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场景，当时看着电视的那个身边的人和你，然后这个消息其实会真切的感觉到说，这个真的是已经是20年前的歌了，天哪！就不要说刚才我们说2008年那个时候的先听为快了，什么阳光 radio 之类的，你知道唱相约98的时候，那个时候那英30岁，王菲28岁。 所以 真的， 如果真的能相约2018的话，那么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那英应该是50岁，王菲48岁。 这非要把现实说出来吗？但我真觉得说这20年间不只是唱歌的人，当年在电视机跟前看着他们一起唱相约98的这些人，大家也经历了太多太多。 青春都去哪儿了呢？ 经历的不仅仅是岁月的改变，还有时代的变迁。你会想到说在1998年电视机前响起这首歌的时候，有可能还有很多人在用 BB 机或者是诺基亚。1998年的时候你多大？你当时在做什么呢？ 打开心里破些春的羞涩，无非一见他把独的沉默 各种暴露年龄的朋友， 夜的黑是当时上中学，迷茫的蛤蟆说98年刚刚小学毕业。 Zero 他说啊，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 有人说这个是欧米，欧米说6岁还在为寒假作业发愁。 穿到春的绿色，披上新衣装，等明天到来的时刻，悄悄会聆听那轻柔的呼吸，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 歌会带来多少的回忆，多少有关于那个时候的记忆，就这么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扑面而来了。莎莉在98年的时候正沉浸在大三寒假的喜悦中，而另外一位听友在98年的时候只有5岁，还没有上1年级，还是个熊孩子，现在被催着赶紧找对象结婚。 格律师呢，他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突然之间要泪崩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他当时听的时候在大学刚入学，认识了一帮好姐们儿好哥们儿，现在依然很铁，但其中一个哥们儿成了现在的老公。 时间在不停地往前走，熊猫猫那个时候在98年春晚记住了那个蓝色的背景，而最逗的是一位叫 Zero 的朋友说，没出生的我在一旁瑟瑟发抖。所以今年的春晚当两个人再一次站在舞台上来唱这首《相约2018》的时候，啊，大家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只有留在当时、当世，我们才会细细的品味吧。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有关于岁月的这种小小的伤感，我们就说点别的，调剂一下心情好不好？来说一个好玩的事儿。 这个歌手包厢卖唱一开门的时候让很多朋友都惊呆了，怎么了呢？就是说今天音乐人啊，臧鸿飞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是这样的。他说几个朋友在东直门吃饭，在一个包厢当中呢，有一个哥们儿弹琴的 啊。对，因为你大家如果有时候去鬼街什么的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哎，有人拿着琴走到你跟前儿，说要不要点一首啊？说又见炊烟啊，对对对，就类似于，或者哎，点首许巍呗啊，点首汪峰呗，就是他想让你来点歌。 对 对， 那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哥，听歌吗？ 那得是这味儿，哥，听歌吗？对。 一推门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坐着什么李志啊、万晓利啊、郝云、张伟伟还有臧鸿飞等等很多民谣歌手，这哥们儿一下就愣了，就转身就走。然后最后老狼还在底下留言说人生如此的艰难啊。 对，我觉得最逗的是网友的评论，这就相当于是打野球的时候碰到了要命啊。姚明那真是你碰到了那要命啊， 现场直播哈。 像音符一样苏醒，整片天空做背景，背起行囊的这个剪影，旅程孤独而坚定。

那这一段呢，还有我们的一位王牌大来宾，他是阿朵，稍后登录我们的节目。我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继续听首歌。稍后呢，我们要马上连线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看看今天选中哪一位有缘人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的单元。 先来听歌，潘玮柏 Coming Home。想让朋友重新介绍，就不用太多指教，三分钟之内就给大家尖叫，天堂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滚蛋，人间欲火燃烧，喧嚣那么大，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先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翼 I'm kidding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ith my bros at 穿出身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慢慢养勇气，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给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急着找就不甘，天下就这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e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辱认识命令在我昨晚，如果说要让誓言爬过 OK， 我们听着潘帅的歌，然后呢所有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的白给100块啊，现金已经重新回到了100块啊。今天这位朋友是叫什么名字，我们先让他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Hello 大家好，多年不见，我是阿朵。 Hello， 欢迎欢迎。刚才我正想说先把这个听友叫出来，然后那个一起，然后给他一个惊喜啊，来我们让听友也出来。 Hello Hello Hi， 是你没错，就是你。 瑞辉是吧？ 是我吗？ 是你。昨天是因为是备选的朋友，对不对哈？ 嗯。 今天呢 对，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打就是参与这么多次，这次终于能够接通电话了。今天你听到的声音不只是白吉和艾科，还有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他是阿朵，你们要不要打个招呼来？ 阿朵你好， 我就是阿朵。 对，这个听我的声音怎么突然变得羞涩起来了？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挑战了。今天的出题人不光有我，还有阿朵，我们一起来出题，拷问他，而且是正问反答，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呢要和你实际答出来这个是要相反的。对，就是比如说你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吗，他得回答不是。 对， 喂， 听得清楚吗？ Hello， 嗨， 信号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啊？ Hello， 您现在是在车上吗？ 现在听得清楚了吗？ 喂， 哎，喂， 我现在听不清。 现在听清了吗？ 是在高速上吗？ 现在听清楚了吗 ？Hello， 嗨， 嗨， 啊，好，这位朋友可能现在已经掉线了，没关系，我们稍事休息哈，我们先来跟阿朵聊两句。哎，我们欢迎正式的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登录我们节目的王牌大来宾，他是阿朵。 王牌大来宾。 欢迎阿朵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欢迎再次欢迎。 谢谢，好久没有来到这样的场合了。 对，大概有多就是很久的时间了，对不对？ 对，因为离开你们歌坛5年嘛。 对。 然后这个那做这样的节目，在这样的直播的演播厅，其实应该有可能6-7年了。 所以是不是一进来觉得有点晃眼是吧？这个灯光。 就觉得应该是你们。站在这边唱歌跳舞 啊哈 表演， 就猜到了，待会儿我们让这个我们女主持人艾克来表演一下她的拿手绝活， 舞蹈吗？ 好了，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这位听友是不是又在线上了。 Hello， 我回来了。 你上哪儿去了？回来了。对， 火星路。 刚才信号不好 、好，这我们要开始答题了好不好，我们抓紧时间赶紧开始。 好的。 瑞和我要特别提醒你，我们的答题时间呢就要缩短了，因为之前呢可能会有1秒的反应时间，现在我们只有半拍，就是我问了问题之后你得马上回答，不能有反应的时间好吗？ 好的。 好，现在开始第一题，我们让阿朵来提问。 好，请问阿朵是湖南人吗？ 不是。 你还是反应慢，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们算输啊。第二题，有一位作家以描写湖南湘西而闻名，代表作是编程，请问这位作家是汪曾祺吗？ 是。 我很厉害 哇。哎，第三题来继续。 请问一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师傅是菩提老祖吗？ 快回答。 不是。 答对了。 呀， 哇，第四题了，请听题，在动画片《大力水手》当中，大力水手最爱吃的是油菜吗？回答。 是。 反应时间慢了，所以算输。这是我们昨天新定的规则，超过一秒钟的反应时间就算输了。其实你答是你，其实你答对了，是。但是， 对啊， 我们就是不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想一下，对，是菠菜神，你必须得很快答，否则这个题就太简单了。 好吧， 玉辉很遗憾，但是今天这个，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有这么美丽的女生阿朵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送你9.99的小红包，好吗？ 谢谢。 抓紧时间将你的秀款二维码发送过来，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大声的告诉我们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谢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最 稍等，马上迎来今天的王牌大来宾阿朵。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王牌大来宾， 好了，今天我们一起共同完成了这个提问的环节。那瑞辉呢，明显是这个因为有这个阿朵在，有点紧张啊， 是，而且有点羞涩，你知道吗？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喂，是我吗？ 对，但是他其实已经算很厉害了，但是，今天他其实没有答错，是因为说反应稍慢了。我们以后要树立一个新的规则或者是标准。 对，从昨天开始改变了一下赛制嘛，就是要把时间稍微缩短一点点。 再次掌声欢迎阿朵。对，这是久违了，这差不多得有5年的时间， 对，5-6年， 五年的时间。然后之前，可能大家就说，哎，阿朵去哪里了？然后在这5年的时间，大概在做什么？ 这5年，喂，是我吗？ 对，但是他其实已经算很厉害了，但是。今天他其实没有答错，是因为说反应稍慢了。我们以后要树立一个新的规则或者是标准。 对，从昨天开始改变了一下赛制嘛，就是要把时间稍微缩短一点点。 再次掌声欢迎阿朵。对，这是久违了，这差不多得有5年的时间， 对，5-6年， 五年的时间。然后之前，可能大家就说，哎，阿朵去哪里了？然后在这5年的时间，大概在做什么？ 这5年，只为两人藏。单颗尘烟吧，甜美中的难的就没他，已经老了，他你明白吗？何必路 遇见他是来自于阿朵，这次专辑的名字或者这个秀的名字叫《死里复活》， 就是会一听着会有些哲学的味道，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寓意在里面， 好像听起来挺重口味的、啊、 对，专辑就是对，就是大家会觉得还很特别，对， 嗯，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专辑，其实它的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因为我五年没有回来嘛、嗯、然后重新再回来出的这个作品是叫做秀，就现场歌舞的演出秀的原声碟的录音版，所以它是根据一个故事而出现，一个演出而出现的，所以我们是将这个就是从我真正的出道是12月12号，然后有的那个发布会和 showcase 的演出，那么其实我们的歌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关联，应该说是如果专辑的话也叫做一个概念的专辑， 对，就是因为当时我去现场去Blue Notes 然后看了那个秀、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它其实是讲的一些一个故事，整体的一个故事， 对 对, 对，是， 对， 就很好奇那个现场的效果，就是从黑暗当中找到一份爱情， 是在一直在寻找，其实是一个寻找的主题， 对、是在讲寻找主题，其实要简单来讲这个故事它是关乎爱，就是在讲我们现在或者是未来，就是有大家都在寻找财富，但是有一个叫乔的女孩子，她一直在寻找真爱。 嗯， 然后所有人都在寻找财富的时候，她就遇不到她的真爱。 对， 所以到最后，她不断的去受伤，不断的去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就酸甜苦辣，然后挫折，到最后她好像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之前，然后当她就是真的在都市当中，最后。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其实好像寓意着他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的死亡。 嗯， 然后当他在睁开眼的时候，他发现他手里有一把钥匙，这个钥匙他才知道这个钥匙是叫做就是拿到了财富的钥匙。 嗯， 他是寻找真爱，为什么会拿到财富的钥匙？原来才知道，原来进入财富要用真爱，真爱就是拿到财富的钥匙。 嗯。哎，这个就是 这很有意思哎！ 就是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女主持人的眼神就是开始 亮了。 对， 抱着刀了是吧？ 我也想拿一把钥匙啊，对吧？ 开启财富大门。 但其实就是消失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有不少的听友刚才发来微信说，还依稀的记得说你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你的访谈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提到了很多，我就不详细的去念了，就觉得你就是觉得之前觉得阿朵是个很拼的，就是这么一个姑娘，就 是、是吗？ 她说，哎，是这么说的，说这次 对我确实是一个拼命三年。之前非常拼，对， 所以说就是这次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或者我们说五年以前你说你要去找自己啊，对，要找寻一个自我，对， 刚才那首歌叫如你遇见他，如果大家是听到一个歌词，其实可以就是看到我写的在这个歌词里面，就是我还没有长大，我已经开始老了，然后就是在讲，其实在讲我了。如果你遇见他，那个他其实也是指我，也是在指很多人。就现在很多在收听音乐的，就是尤其是女孩子，对，女性，就是尤其我想说的是，就是在讲寻找爱嘛， 对， 也是在，因为我觉得永远是在，我觉得所有人他最终都不管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在寻找爱。那么从音乐的角度呢？你们有听到可能不太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呢包括也有一些乐器听起来不是常规的一些乐器，所以就是在山里面跟我们苗族的人在一起，就是在主要是贵州、湘西和云南、对，待了几年，就是完全没有没有上妆，没有上舞台，没有参加任何节目和活动，就彻底这样变成了一个农妇，对， 所以就是你这次带来了一个除了专辑之外的一个新的一个品牌，一个或者是厂牌，叫生养之地， 对，叫生养之地， 是感谢就是这片大地或者土地给予你的这些音乐的养分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养的生养我们的地方，然后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那么我在这样的音乐厂牌当中，其实在做一个是新民族音乐浪潮，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听到更多像刚才那样的音乐，就是我是希望这样的有民族，我们自己中国少数民族的这样的更加的流行文化，让大家现代的人90后00后都能够听到我们民族音乐，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成为一种像未来像 hip hop、 okay. 像那种那个L N 那些就是 对对 会 大家对对都有会喜欢，觉得跟自己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流行音乐。 对， 对， 嗯，就发现说，暌违了五年之后，我们再一次听到阿杜的声音，包括他带来的这些作品，发现沾染了一点泥土的气息，反而你的作品会更加的升华了很多。 对， 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作为主播私房歌推的。就是你的这张叫做《死里复活》的第一首歌曲， 对，《死里复活》我们推荐过。那这五年算是找到自己了吗？或者说你这次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这就是你想要的一个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我没有找到我自己的话，我没有找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的话，我就不会回来。 对， 其实，在过去五年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做的音乐，虽然我以前也是词曲都自己写，现在更是整张都是自己写。 嗯， 那么。在大家就是对我的认识还停留在卡门，但是这次我回来是阿朵。 嗯，阿爸，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是唱到说，如果你累了你就回来，你就回家。所以这次回来的阿朵是带着一个全新的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和他对音乐的一个感知来回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的。 嗯， 我们来听这首歌，这其实也是在整个秀里面一段，就是也是一段情节， 很感动的， 对，很感人的情节。嗯，阿爸说，你听听看啊。 我浮游，等着你回头，等着你幸福，你呀低落，流浪在这世界上，低落啊，你呀。 听这个歌，我想到你那个秀，那个秀里面那一段其实是一个特别感人的场景，就是会一家人会有一个团聚， 嗯， 然后在那边有一些表现，有一些表演。虽然呢，这个表演整个是没有台词的，因为音乐是主题， 是 一个主线。 是， 但是呢，在这首歌在整个音符响起的时候，那边那个场景，大家会把注意力会关注到那边的表演的区域， 一家人， 对，所以整个又体现了说亲情的，或者说游子的， 嗯， 等等，在都市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迷失的人，可能都会对家或者对那个土地会有一个向往之心。 是，所以刚好现在也是进入了春运的期间嘛， 嗯， 然后开始要准备过年了。其实，嗯，像锅里饭在热，屋里灯亮着 那个场景， 就是，我想说的是，所有准备要回家或者是想回家还没有安排回家的，你听众朋友们说，每个人都想着要衣锦才还家，其实不一定要衣锦才还家的，就是无论你贫穷或者是富有。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永远在等你，他永远会为你热着饭，为你亮着灯等你回家。 对，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最无私的爱就是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爱。 对，你看把人 泪目了， 你把人说把人说哭了 啊，真的， 就刚到北京来没有多久，是不是，哎呀，你看怎么样，要我和阿朵一起帮你 递 一下哄一下，你就哄一下孩子是吧？ 没有 所以这就其实是音乐感动人的地方，它一定要和现实当中的某一个，大家可能会被感动到的点会做一个链接。 而且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之前所有人对于你的认识都觉得，阿朵是一个女神的形象，不食人间烟火 啊，有吗？ 对，然后现在呢，听到这张专辑会觉得好像更超凡脱俗了，其实这种境界是另外一层境界。我想就是其中你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刻意的去往这个民族方向靠？ 其实首先 有的东西你是装不出来的，你装了可能能一时，但是很难长久。比如说我就是少数民族，我生长在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对， 然后我的大家族是土苗汉，所以我带着这样的血缘，其实我自然而然很多东西就会有，只不过是有的时候要去压它，对，你去压它，你不如让它很好的更多的就是喷发出来，释放出来。所以就是我也就这样在待在山里头，不小心就变成了古武苗族武术谷的非遗的传承人。 对，这个其实这次在现场也看到你那个表现了， 就打了两下子，是是是，那因为才刚开始，才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需要一个时间，就是很多事情急不得，你得让它慢慢的熟。就是当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一个融合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得可能各方面都要去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最后才去打通这个任督二脉。 对，它得自然生长出来。就像很多人他们问我，我在这五年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我事业最成熟的时候，换句话说最挣钱的时候走的， 对 对，完全就什么都不做了，然后全部放下。我的朋友啊，然后包括我的工作人员都说，你疯了吗？你疯了吗？就是你这么多年打下来的，你只所耕种的，你现在秋收的时候，你这是在干嘛？然后也有人说，你看谁谁谁都已经啊很成功啦，谁有多火了，谁怎么样哈？那你怎么没有看到你成长？怎么没有看到你成长？然后我就对他们说一句话嘛，就我在我的那个发布会也说了这句话，就是你们没有看到我往上生长，是因为我在往下扎根。 哎，这话说的特别好，对。你怎么又你就我发现今天就是无论阿朵在说什么，就是总会把我们旁边这位说到，就是要不就是泪目，要不就是沉思。对啊， 对，因为他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往下扎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根基会更加的稳健，养分会更加的充足。 对，这个特别特别的可贵，因为其实我这几年都是跟大自然在一起。其实你根扎得越深的时候，然后风吹雨打是没有办法把你摇动你的，没有把你撼动你的，但是你的根基很浅，你很快就会被拔掉的，被吹走了。 我瞬间觉得我们俩面前坐了一位山间精灵，你知道吗？ 是因为体会足够多，才会有更多的就是更好的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那我想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跟我们互动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到我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杨轩，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或者在北京时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的过程，和阿朵一起来聊他的音乐。But that was love and to make us still remember. You can get addicted to a certain kind of sadness.Like resignation to the end, always the end. So when we found that we could not make sense, well, you said that we would still be friends. But I'll admit that I was glad it was over.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是阿朵，再次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朵，我现在在这里。 然后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聊一下你的这次的专辑，包括音乐的部分，好不好？如果期待能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朋友，别忘了北京时间和一直播会有我们的视频的直播，来听听看阿朵这次带来的全新的自己，全新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稍后回来。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

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段双方向、东四环北段北向南、西二环北段双方向以及西三环北段北向南、北二环中段西向东，以上都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 王牌大来宾。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对，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位啊，他是。 Hello， 我是阿朵。我要学你们的样子。 对，因为此时此刻，大多数朋友是在下班的路上，在这个城市的吧，这个车水马龙当中啊，周围的这个霓虹灯也是刚刚开始亮起了没有多久。 对。 但是我们听到的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大山当中的，或者说来自于土地啊，可以这么说，这些音乐被很多的时候呢，给予了这些民族音乐的养分。其实大家都形容说。这张专辑叫做新民族音乐， 对， 或者说我们这么去定义它， 是 会把流行音乐和传统的一些民族音乐做一些结合， 对 对。但是比如说之前也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斯琴格勒啊、包括这个有杭盖乐队啊、萨顶顶这些人，你觉得你音乐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那其实说真正的，我们很多人音乐人歌手都在做融合。但是这次我其实是想要做一个，为什么要新音乐？新民族音乐浪潮，因为对于民族音乐它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泛。那比如说斯琴格日乐，因为以前我还跟他一个公司，我第一个唱片公司正大国际。对，然后比如说他那时候比较成功的融合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 是。 那这首歌他把它用摇滚的方式来唱出来，而不是刘三姐的方式。所以在这样的，他们就说，当时。其实是真的是火了一阵，然后我觉得它在于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性听一个民歌的方式来唱民歌，但是他那时候完全用摇滚的方式来唱这个民歌，然后并且是在舞台上穿着皮裤弹着贝斯的状态，就非常的酷，这样的一个创新。但是呢我们这次不一样，就比如说哈，首先我们曾不是翻唱。完全不是翻唱，然后也不是说拿一些民族音乐或者变成就直接用这个流行的方式，用欧美的方式来唱我们流行的音乐。 明白你的意思。 对，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打个比方来说，这可能是我们的自己家酿的糯米酒，但是呢，我们给它装了一个换了一个其他的瓶。 对，我不是要换瓶儿。 对，你不是要换瓶子，你是要重新去酿造一种酒。 没错，我是要做一个新的。想做一个新的体系，它从唱法、从编曲、从这个我们的乐器里面听的，大家比如说在音乐当中会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声效，这个声效它不是传统的乐器，也不是民乐，它是来自于我们劳动的农作物。 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如你遇见他》当中有那个石磨碾转的声音， 对，那是我们是磨盘 啊， 对，所以我们从音乐的每一处。从食材上，就比如说是做饭，从食材上就有创新，都在做创新，成为一个新系统。 所以说应该是一种自然流淌着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因为这几年跟我们的就是苗族人在一起，那么就是包括表达方式，我的唱歌的方式已经完全不是，就如果不说是阿朵是。都不会想象是阿朵，如果你听过我以前的歌，就算说是阿朵，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是那个阿朵吗？他们也对不上号的。所以我们从唱腔、从编曲、从就是我们用包括语言，在语言上面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突破，这个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突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听不懂嘛，听不懂怎么弄，对不对？那我们这整个唱片里面13首歌，有3首歌是纯苗语。 对。 对，那纯苗语， 对啊， 你这完全听不懂啊。 对，歌词里面唱什么呢？ 对，你唱什么听不懂啊？但是我就会问，那你听得懂俄语吗？你听得懂法语吗？ 哎，真的有道理， 是没有超越语言存在的旋律，或者说它的音乐的部分。 没错，因为音乐本身就是语言了。 对 对，然后你听得懂二泉音乐吗？ 对， 你听得懂啊？ 这个是这样，因为很多音乐，包括很多世界音乐，就是比如说冰岛有乐队，他唱歌是那个不是用地球的语言来发声的， 哦、 是据说是用外星语来唱的。有一首歌，我忘了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就整个那个语言就是不是地球的语言。但是 说 对 音乐就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 对音乐本身就是语言， 大家能够感觉到其中 我在说什么。 对，流淌的 你我在说悲伤，我是说爱情，我在说我的迷失，我在说愤怒，都知道听得懂。 对，别人都是能感受到的。 对， 所以说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的山间精灵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首非常精彩的作品。除此之外，和方大同也有一首很好的默契合作。 对，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听到这个，其实就是用苗语来演唱的。 对， 对 你们听到这一版叫《扯谎歌》，然后是纯苗语版。 对，哎，这歌是我觉得在整一张专辑里面呢， 非常跳， 会非常颜色会很艳丽的一首，对，很鲜艳的一首歌。待会儿我们再听一段之后回来再聊聊你们的合作， 好， 说这首歌的这个部分好不好。来， 好， 这里是正在进行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扯谎歌。 歌，哎，他记得悄悄不让你一读吧，梦他记好靠近莫一读能住，谁帮他说吧，胸口里加了哪只的这波火只气压起我乐得多，过年的过大桥高铁不乐得度只念个嘎念个我都念得久，不用我火能操气压起我一早鼓软手木大从来不藏扯谎歌，这个是也是地方的语言， 家乡话， 家乡语言，对 对， 应该是 湘西话， 湘西话， 对， 整首歌里面苗语，然后加刚才那个是差不多能听懂的，这个其他的是听不懂的，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其实也是在讲一个故事，或者说是这个秀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一段， 啊、 就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扯谎歌，对， 名字叫扯谎歌吗？ 对，就是一个撒谎的男人。 对，就是这个也是来自于生活。其实有的人真的，因为就是我碰到过这样的人，他就是每一句其实都是谎言。 哦， 对他就是说谎，完全是张口就可以来，但是而且他常常有时候把自己都认为是真的了。 这个是很高的境界了，一听自己都觉得自己说的是真的。对，所以这是方大同来。一起编曲的 啊、对对对，这首歌原来的 demo 就已经非常强了，然后这个唱啊什么各方面它是极有特色的，我们要想找一个完全不是做这种民族音乐的人 ，R&B 的 对，就是他有国际的这样的那个 视角 ，然后他有极强的音乐能力，然后 就想到了方大同，然后没有想到就给他听了 demo 之后，他觉得很喜欢，很有意思，然后就去到那个香港跟他一起来做了这首歌，他帮我们制作编曲，然后在录音的时候是很搞笑的，因为他根本也听不懂。 对，然后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合作？我看是有一个视频是合作的，是吗？ 是他在整个编曲，他所有的都是他自己去打。各种乐器啊，都来回他需要去试的，还有一些民族乐器啊，西洋乐器都是他自己亲自在试。所以这次我们有等于是说有几国几地的这样的音乐人，美国、日本，然后以色列，然后香港， 对， 然后内地不同的这样的最优秀 的 音乐人，大家都是来做这样的一个新的东西。 对，是有一个叫 Mark， 对不对？ Mars， 对 Mars， 其实他在里面也是那天在秀的时候，我看也做了一个 DJ 的一个功能。对，哎，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现在我们的电台的这个场景，我们还原到12月12号那一天，来听听看那天现场的一段 live， 好不 好？ 好 啊， 哎，这一段可以先给我们大家简单去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其实这一段我们还从来没有，除了双十二那一天，因为是个 live 版嘛，还没有在任何的平台上播放过呢。因为我们公司等于生养之地有签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哈，就是传承人，音乐的传承人，他们就是都跟我一样，就是有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基础，然后更多呢他们是有这样的民族音乐的这样的造诣，然后在这样的作为一个桥梁和融合，所以这首歌你们可以听到的就是我们芦笙传承人央格里，然后和这个水腔传承人龙仙娥，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就是作为一个是芦笙，然后吹雕，各种的乐器 融合， 对，融合，再加上他的一些苗族式的说唱，对，然后再加上龙仙娥他非常的那个水腔的那种高腔的嗓子出来，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对比，然后有这个我们的 DJ， 就是也是这首歌的编曲，就是叫喝着暴脾气， 对对对，喝着暴脾气，非常有意思的名字， 没错没错，然后一起来做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等于是我们有一个传承人展演的一个开场，然后真的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 很厉害， 传统音乐这样的民族音乐可以做成这么酷，然后真的让我也觉得我很欣慰，因为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这些才华，并且是绝对的国际化的。 可能对没有在现场的那个灯光啊舞美的配合，但是大家可以先听一听啊这种音乐的融合起来的感受，好不好？ 其实完全是一个现场的一个 live 的， 对对对 对。 对 嗯， 现在我们听到这段唱腔是， 这是龙仙娥的水腔， 水腔对。最重要的是，这些音乐现在就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对。我特别喜欢，当时我其实在现场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段的编曲的部分， 嗯，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开场的一个 是 内容， 是 对，就是迅速把所有在现场的人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世界当中去， 嗯，就是让你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音乐的形态。 对 对， 嗯， 就是没有去过 Blue Notes 看过那场演出，但是我现在听到这一段，我会觉得好像自己置身在大自然当中。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是一条很难的路。 对，非常不容易，嗯。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不太容易能够说上来就接受这种把完全不同的两种音乐模式然后融合起来的这样一个方式，该怎么去让他们去理解呢？嗯，或者说你准备接下来去怎么做，怎么去推广？ 嗯，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快餐的东西， 对对，需要时间， 嗯，没错，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有勇敢的心，需要有非常理性的东西，也有感性的东西，然后最主要的是你要很清楚怎么去表达，然后又要与这个时代要接轨， 嗯， 这正是我们做的东西。因为就像我过去在想，嗯，我过去做的音乐也不错， 嗯， 但是有我和没有我有什么区别？ 嗯， 所以我想做一点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这么好的音乐，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文化， 嗯， 这是一种传承。 对，他没有，那时候没有电台，没有这些传播，他是怎么传播下来的？其实不管怎么样，他只要真的打动你的心，就最重要，他就一定能够流传下去。 对。 对， 另外还有其他一个角度来说，是更好的让世界去认知我们的音乐， 嗯， 或者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 对，其实我们今天都在一直说山间精灵，然后也在说你的作品当中其实融杂了很多的来自生活的气息， 嗯， 包括我们耳畔现在响起来的这个声音是等待的新娘， 对 吗？ 对， 它其中也会容纳筛米的翻动声。 对，有筛米，有织布。 对，我觉得喜欢他那个开场的那个，就是那个声音，他是这个孩子的声音。 对，这是我小时候的儿歌， 哎， 叫做新娘子你别哭，转个弯弯就到屋。 因为是有一个习俗的，对不对？风俗 其实是我们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儿歌，然后看到别人出嫁坐着轿子了，我们就觉得哦，就想就这样，我们就小时候就玩这个叫出嫁的游戏 啊，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首歌叫做《等待的新娘》。 烟花带伴的如阳，朝未必得将，我美名渺渺，到位悄无了，哎呀，冬了冬了苦涩将来哟，泪呀几句好不能不住，你没掌握我没，可就看到样。 实这首歌也有很感动的一个歌词，就是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啊。那、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一个是苗语的版本， 纯苗语版本。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那个普通话那个版本去听一听。 是这首歌其实是我的唱片当中应该是最悲伤的一首歌。 就是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关于等待。就像其中，我记得我几年前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头两句烟花。心碎的形状让我燃放它星光照亮你脸庞让我熄灭它泪花枕头开的花让我摘下它然后它不是不回来只是迷路了是自我的一种欺骗 对， 其实那个人他不会再回来， 因为你前面用的词都是很美的词，但是其实表达的都是 比较悲伤的、 心碎的。 对，其实不会回来了，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他不会回来了，但是你还是在对着他不是不回来，他只是迷路了。 那经历了这些心碎，或者经历了一个人的迷茫。然后呢他才有可能去凤凰涅槃才有可能去实现重生当然这个破土而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很艰难的 对当然是很艰难的所以就是就像每个人都像一个鸡蛋 对 你从外面打破你就成为食物你从里面打破你就是生命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要突破 对 然后成为一个怎么说呢找到我们自己 对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应该是秀的这个专辑啊《死里复活》当中你就是主题的歌曲《死里复活》之前我们推荐过它其实是有个过程的开场的那个声音其实表达的也是一个状态 没错就是刚刚这首就是《死里复活》这首歌因为刚刚我们也聊到其实它是有一个大家听到的不太适应的不是常规的一个和声这是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创作它如同在黑暗最后的死亡当中你要生、 这个、 它就是从死到生的一个过程 对就它的那个转折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就刚才就是我们在观落话筒的时候现场有一段 对、 就是、 能不能现场演绎一下 行啊刚才 来啦！ 这其实是你的整个的一个的主题，生命只有裂了缝，阳光才能进来，对不对？ 那他撒一棵树儿话说，那他塞，那他塞一把琴儿唱歌，那他塞。那他撒我摔倒在那野山坡那他撒那他撒哦青草吻了我的脚开蒙拉金拉加开蒙拉金拉加放开双手停沙落我的房子着了火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讲到说就是1998年讲到2008年说到现在时间呢在一分一秒的去过去五年这个时间对你来说也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很多或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是他们说在这个时代的歌坛连5个星期都不敢走你敢走5年你还敢回来你真的好勇敢 期待这样的阿朵继续的绽放谢谢阿朵今天来到娱乐最王牌谢谢 大家谢谢听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张专辑死里复活而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好谢谢大家拜拜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